北京电台 RTC， 咨询电话010-8501-3045。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月踏进北海边，寻到春烟柳如烟，看给你唱惊喜，纵你下车先看，红杏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上头捋一圈儿，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儿。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逛过半耳边。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春季天气多变，本周京城将有冷空气来袭，气温就像是坐过山车。预计到本周末，本市云淡风轻，适合假日出游，请听报道。 本周北京的气温将经历跳水式的下降，4月3号开始冷空气接力来袭，最高气温将下跌到15摄氏度。本周的天气有点阴晴不定，冷暖无常，4月4号的最高气温也只有12摄氏度，预计夜间有小雨。清明假期前两天，本市的最高气温是13到14摄氏度。本周末双休日期间，京城天晴气爽，比较适合户外活动。4月1号上午12点，本市启动了空气重污染蓝色预警。今天本市有中度霾，北部可能出现浮尘天气，夜间北风加大到4级左右，局地有扬沙，霾天气逐渐减弱消散。雾霾天气在室内要少开窗，多通风，可以选择白天出太阳的时候开门窗，有利于减少雾霾的进入。饮食要清淡，多喝白开水。雾霾天外出回到家中，第一件事就是要去用清水清洗自己的脸部和鼻腔。另外，最近花粉浓度升高，请容易过敏的人群外出注意健康防护。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上个周末，市属公园迎来了今年首个游客春游赏花高峰。由于气温持续升高，市属公园内的玉兰、连翘、早樱等都迫不及待地开始吐露芬芳。玉渊潭公园两天迎来赏樱游客超过了20万。为了更好地服务赏樱游客和疏解周六周日及清明小长假的游客量，营造更舒适的赏樱环境，今年樱花文化季，玉渊潭公园在前两年尝试推出专家导赏服务的基础上，继续开展公益的樱花导赏服务。北京植物园山桃花溪也迎来了最美绽放时刻，溪水叠石上层层叠叠的桃花，站在白色的石桥之上向溪流望去，犹如欣赏一幅优美的春日画卷。位于梅园的梅林花海景区也进入了观赏期，这里栽植的主要都是枫后梅，花蜜色艳，花香袭人。陶然亭公园东门绿地内的连翘满枝金黄，艳丽可爱，陶然春韵精品盆景展将是最佳欣赏点。这里有20多种140多盆精品盆景，透色的花蕾含苞待放，娇艳欲滴。市公园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除了玉渊潭的樱花季和植物园的桃花季，市属各大公园都已经进入踏青赏花的游园高峰。古典园林当中，颐和园西堤桃红柳绿，天坛北门区域的成片杏林花海，北海公园琼岛春印等都是老北京赏春景的典型。以上内容是由小通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啊，有中度到重度霾，傍晚呢，北部地区有浮尘，北移转南风二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局地有扬沙，南转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把握。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 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太极 快乐出击， 北京时间下午的4:05，快零六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大家。 这昨天赵亮辛苦啊，据说晚上拉得很晚，两个小时跟大家一块过生日来着， 哎，特别开心啊。昨天见到了这个仁义的两位老师啊，还有我们文艺广播的主持人，一起来助兴，高高兴兴快快乐乐过了一个生日啊。但是咱们这个生日没过完，咱们 就是生日记 啊，对，对，你就得记住了啊，4月1日开始啊，咱们这个跟咱们文艺广播进行战略合作的北京仁义啊，这个我们是向听众们来开始这个征集的活动，大家可以在微信上看到具体的这种互动的方式， 关注一下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这两天的推送啊，里面都有非常详细的介绍您啊，加入我们这个生日季的方法。 对，现在是有菜单了啊，您进入那个菜单，按照那个指令， 直接点就行 了，就可以了。哎，对对对啊， 好，今天四点有戏，咱们在生日季的，哎，这是正日子第二天啊， 哎， 咱们继续来过生日啊，今天呢，这个还是要提醒大家，据说乍暖还寒的意思是从今天晚上开始。 哦， 哎， 对， 您不要大意啊，这个天气变化啊，因为明天据说要降十几度。 嗯， 大家觉得说到了某一个时节，到了某一个节气的时候，确实温度变化比较大。 一般来说，清明时节雨纷纷。 嗯， 这个还真特别准。 对， 甭管那前后多么艳阳昭昭，就清明节那天是不是前一天或者后一天的准下雨？ 对对对对， 啊、然后。 基本上就是造成一个直播间里欲断魂啊！ 哎呀呵，我的天哪，洗浴的浴。 这个但愿天气天公作美啊。但是呢，我们今天说这个清明节啊，确确实实在这些年当中，在咱们这个话题范围之内啊，它还是一个亮点。 哎，对了啊，有一个档期啊，就是叫清明档期啊，这个档期啊。昨天我看了一些材料，基本上给它设定为叫一个假档期。 什么叫假档期 啊？就是假期嘛。 叫假档期啊， 带了个引号、 因为我们知道这档期这个说法，从大概电影在咱们这个市场繁荣以来啊，说过很多很多档期了。不是一开始咱们小时候都接触过叫贺岁档。是吧？那个时候贺岁档是最厉害的。 对，这个后来就是这个档期就多了啊。比如说咱们说一说吧，现在叫从最你贺岁档之后完了就是春节档， 春节档 对吧？再接下来就是一个西方的那个情人节档。因为我们自己的情人节跟暑期档是差不多在一块儿、 七夕呀、 对，然后呢，这个所谓情人节档之后就是端午档，五一档，六一档啊，然后中秋档、国庆档，还有一个我们自创的，就是所谓光棍节档，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哎，这么一个档期，这个是它真的是一个，就是说大家集中观影的一个这个档期， 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家觉得啊，这个除了周六周日。因为是正常休息日啊，大家去看电影之外，好像一遇到小长假或者长假， 哎， 其中一部分这个朋友们不出去玩的 啊， 就是电影院里度过假日。 所以人家这个时光网就评价就说啊，昨天我看我都乐了，说清明档期之所以出现，几乎只是因为一个因素，就是清明节放假。 对，差不多是这意思。 哎、然后这个，昨天我看到这个材料也说呢，说这档期啊，实际上。它不应该是说我们给它命名的啊、其实它是客观形成的， 约定俗成，大家可能在某一种现实的市场里面形成的。 对，你比如说贺岁档，它就是 通过几部啊这个贺岁电影，然后呢就是逐渐形成了大家一个观影预期，从而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档期的概念， 烘托气氛的意思。 对， 这春节嘛，热热闹闹的。 哎，然后你看这个暑期档呢，那不用问了，就是偏儿童类题材类型的， 因为他们放假了。 对，叫青少年题材吧。 我们沾他们的光，虽然不放假，我们看看放假电影。 哎，动作娱乐属性比较强的这些，那就基本是在暑期档回来，还有一些动画作品也在暑期档来， 对 吧？ 对对， 这个它也是一个正常的观影预期。就搞不明白这个清明，如果你说它真是个档期的话啊，咱们就不妨看看今年还被称为叫史上最拥挤的清明档呢。 我昨天看了一个说法，是说今年大概有23部还是24部啊，在清明档， 哎， 竞争电影市场。 对啊，这个我这个表里边，咱们可以数一下比较重点的一些啊，遇见你真好。头号玩家、同情营救、花花女王，我说的都是真的。 我知道你说真的。 哎，对，起跑线、爆裂无声、中邪、奇葩朵朵、冰雪女王三和猫与桃花源， 有些名字听着特别熟，因为大家可能已经看过了。 对， 有些名字特别耳生。 咱们先戛然而止。其实这个一系列的这个电影，我们一听，如果你说清明节算一个档期的话，那么只有中邪这部电影的名字咱至少听起来是属于这个档期的， 但是 它又由于某些技术原因又改档了。你看看， 就是在这个清明节不上映了。 哎， 对吧？ 哎，对，我觉得说到这儿先预告一下吧，是吧？啊，先给自己挖一坑啊，要是到时候那个人家不来的话，我们再向大家承认错误啊。本周五就是4月6号，咱们请到《爆裂无声》这部电影当中的一位。 刚才你提到了这部电影是在清明档期。 对啊，《爆裂无声》呢是4月4号上映啊。4月6号咱们请出 周五谁来了、 当中的一位主演， 爆裂鼓手啊， 不是爆裂鼓手， 爆裂无声， 这对，这是一位这个可以这么说吧，也是东北人，混在北京的一位知名的老炮啊。是谁呢？ 就是大家喜闻乐见的一位主持人、演员、 还有歌手 啊，歌手，对， 三期啊，大伙儿先猜猜啊，在《爆裂无声》当中有演出， 这猜啊 啊，我们预告一下啊，这预告完还不告诉人家哈、就是这么讨厌。4月6号，我们请他跟我们一起巅峰会。 好，所以刚才提到了这么多部电影在清明档期，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自己重点选择的影片？我知道小假期、小长假对于很多人来讲啊，的确出门不方便。 啊， 因为那没有那么长时间嘛，没有那么长时间花在路上。 对， 而且我昨天听说这两天啊，就是已经开始我们去祭扫的很多朋友们是在路上遇到堵车现象了，已经开始堵了。 对， 所以呢，这个电影院有可能在这个档期里面还是会有一点小小火爆的意思。你比如说刚才你说到的几部已经开始了的， 对， 就是已经从三月底开始的，像《头号玩家》，咱们在上个周五是重点玩了一把啊。这个《头号玩家》据说今天。4天4亿啊！ 啊，这个对，这已经是我觉得这票房不够啊，不够。我准备再刷个2次3次。 哎呦，那就5亿6亿，你一刷就不得了。 哎，现在关键是口碑好 啊。 据说这个《头号玩家》的粉丝们，已经从中找出将近400个梗。 对、 啊、 对对， 400个致敬的梗，这太可怕了。第一波好像说100个，这个我就觉得一个电影体量。你光买这些梗，你这得做多少工作、 我记得你在周五的时候曾经给了我一句忠告，就是说你和季彤都讲说，在我这样的不玩游戏的人群当中，就是如果是产生很多观众的话，去观看这部影片，恐怕还是有一点点啊，就是疏离感，或者说有不明白的地方，看不懂的地方。的确，我在看的时候，我看之前我先看了一遍那个攻略啊。看完了之后我回来再把攻略再复习了一遍 啊，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砍掉那个游戏当中那个人的胳膊，然后出了一堆钱币啊，然后他还搂着，还往自己身上 捡。玩游戏的人可能都有这样的经历， 他就是游戏当中的一些规则嘛。然后这个同情营救，那是那天你跟季彤说的哈、 同情营救吧，因为这个就是说到这儿了啊，个人看法不代表这个大多数的观点啊，因为对于我喜欢的连姆尼森来讲，这个这么大年龄本来很不容易，在营救系列当中已经坚持这么长时间了，但是通勤营救呢故事趋于简单，然后它整个的这个链条呢不是那么的，我觉得啊不是那么的合理和紧密。这个片子看下来呢一个字儿 累、 嗯、 啊， 嗨 啊，这就他也累、 嗯、啊，他也累啊， 所以 也挺累的。 你看到《通缉营救》现在这个票房跟《头号玩家》，他实际上是没有办法 比了， 匹敌的。 嗯嗯嗯嗯。另外还有这个口碑之作《花滑女王》， 嗯 啊。这个应该是一个国外的啊， 这是俄罗斯电影， 俄罗斯的。 很长时间，大家看俄罗斯电影啊，有一个感受吧，就是前两年来的都是俄罗斯的战争系列，或者是俄罗斯超级英雄系列。 嗯， 记得其中有一个特别像那个漫威的那一套。 对对对对对，非常之像啊。但这《花滑女王》呢，它转向了一个体育的励志的，其实更多的是讲生活、讲人生的啊，这么一题材。《 花滑女王》呢，应该是在前天跟大家正式见面的， 嗯、 也就是说它上映的日子。他可是迎着《头号玩家》和《通勤营救》上的， 嗯， 至于是一个什么样的，我刚才说了，他有体育的部分嘛，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咱们通过一个预告片，先和没有看过这部电影的朋友一起来感受一下久违了的俄罗斯体育题材。 Ты уже много чего достиг. По сравнению с кубком льда, это все не считается. Уже ты встанешь. А если нет? Надо сниматься. Ты готов жить с инвалидом? Алло, Ирина Сергеевна, соберите меня домой.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даже врачи говорят. Ну ты же там. Фигуристка. А что ты знаешь про фигурное катание? Надя, надо бороться. Ты всю жизнь была гордой. 这个听俄罗斯的这个电影或者看这个电影的时候，你听到这语言，你觉得在某一个阶段历史阶段咱们特别熟悉啊。 嗯嗯， 就是父辈那个年代的很多朋友对这样的语言特别有感情啊。 对对，就没法学，舌头打卷啊。 就是我小的时候看的俄罗斯的很多东西呢，可能稍微的就是所谓的那样的生活的电影多一些， 嗯、 比如说像什么《办公室的故事》啊， 哦、 两人的车站啊，等等等等， 嗯、 这个。俄罗斯这部电影呢，我们刚才说跟体育相关，它的的确确它是根据一个真实是事件改编的、 嗯、 就是俄罗斯的一个前花滑的冠军，花滑运动员。 嗯， 嗯， 这个冠军呢当时遭遇了非常大的困难。这个影片里面描写的这个女运动员啊，是这个脊椎啊 嗯 彻底就出了问题了，根本就没有办法、 嗯、 甚至都没有办法站立起来。 嗯， 还通过这个鼓励啊，爱情的力量啊，通过自己的追求荣誉之路，后来真的在赛场上再次复出， 嗯， 还拿到了冠军， 嗯， 是一个励志故事。 对，这个励志的啊，体育题材的啊、 嗯、 这个其实跟这清明档期基本上就不挨着对吧，咱就今天主要还是说清明档期嘛，对不对？然后咱刚才说的这个《头号玩家》和《通勤营救》呢， 你先等会儿，我埋个彩蛋在这儿了 啊。 《头号玩家》还是有一定的清明属性的，一会儿再说，我们一会儿再说，好吧？ 它、啊、有清明属性， 哎哎哎，清明属性。 你要说符合清明档期的，我印象当中、嗯、最符合清明档期的，去年的啊，还是前年，记不清了。 啊、 有部电影叫《清明宝剑》啊。这名字， 这真是， 这名字当中就带着清明。啊、 您这个黑的哈， 啊、 真是、 嗯。 但是除了你说过去的这些，我们知道清明档期它其实建立起来也没多长时间。 嗯， 咱们俩在就是这个前时段啊， 嗯， 叫于情于理的时候、 嗯， 曾经说过清明档期的事儿。 对、 嗯，那如果回到今年来看的话，你刚才提到一部电影，就是由于技术问题改档， 嗯， 这是没有办法。 嗯、 这个电影呢，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叫这个档期属性、 对，这个中邪呢，这个电影虽然说我们好像看到它的宣传啊不太多、 嗯、 但是其实它在我们都很知道的一个啊，就是最近这些年特别有存在感的、 嗯、 叫青年 FIRST 电影节， 对 啊，它获得了一个最佳艺术探索影片， 嗯嗯嗯嗯嗯 啊，而且2017年一直都获得业内关注， 对 啊， 这个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属性呢、嗯、这样啊，这个戴着耳机的朋友音量得稍微小一点啊， 啊， 因为我是知道这电影它还有一个不同版本的预告片，我们今天听的是正常的啊、 嗯、 一个不同版本的预告片是什么意思呢，它是在影院里抓取观众的反应做的一个预告片， 嗯，嗯 那个挺吓人的， 嗯，对， 那个就不听了， 对啊，嗨， 咱们正常， 主要张帆怕自己听完之后反应，嗯， 我跟你说，就你今天跟我说这选题，我就这两天晚上都睡不好觉了、啊。这样我们来感受一下，因为他是选择了改档嘛、 嗯， 但是预告片还是在我们的这个视线范围之内， 嗯， 我们来听一听到底它是有多吓人的一个关于恐怖的电影。 天一天，子孙满堂，祥富贵来落。 开光关，开光关。 你姐是在阴阳之夜偷偷溜出来的小鬼， 你必须得信。 你中邪了之后是什么感觉？ 就感觉有一个人控制了你。 好，来，慢慢把他扶起来。 姐，我进来了啊。 姐。 你有病吧，天心。 对，刚才南福尔摩斯在第一时间说了这话，他说那个你们说的这恐怖片好像据说不是靠音效吃饭的恐怖片。 嗯，刚才这音效是不少啊， 预告片可能稍微的要这么做一下，是吧， 集中的轰炸了一下。 但这个看的时候还是觉得有那么点意思的，就是这些年以来我们没有见到过国产，因为我们也知道国产电影当中有一批所谓的叫恐怖类型的， 对， 但是真的差点意思。 嗯， 是吧， 这个恐怖片或者我们叫 惊悚片吧， 惊悚片啊，因为这个放在恐怖片这个，如果你要从这个大的电影类型当中呢，恐怖惊悚这是属于一个类型啊。 啊，对， 主要是它的电影的感性特征、感性体质，就是以吓人为主啊。这种类型呢，它所面临的现实就是它是一众这个特别大众化的那些电影所没有办法跟他们去比拟的，它就是小众类型的。但是我们说他的粉丝却有一个非常强的粘性啊，就是爱看这类型的呀，那就是自己会收藏，对吧，自己会购买周边啊，然后呢自己吓唬自己， 就非得一个人在家看， 哎，自己在吓唬自己过程当中收获满满的愉悦啊。这也是我们一位主持人哈，就是收获一个大胡子啊。 哎呦， 哎，就是这个类型的电影，它是有着一定的群体，当然它是比较小众的啊。而且呢，好的恐怖电影不仅仅是吓人而已啊。我们说一会儿我们下面呢可以跟大家提到一些非常优秀的经典的这个惊悚片啊，这些电影呢，它其实虽然它的感性特质是以吓人为主，但是其实它传递的这种信息、表达的人文精神，一点都不比剧情片、喜剧片甚至反战片其他类型来差。 对对， 哎，这个就是恐怖片它现在所面临的一个态势吧啊。另外，我们知道，由于题材的关系，可能它所面临的审查方面的这个限制也是比较多的啊， 因为只要照顾到广大的这个观众群体，就是大部分的观众群体，它还有一个观影的一个感受， 对， 有一个反应的问题。 对，所以说你说从这个管理层面，从这个市场角度啊，再从它本身的类型的这种特征来讲，那么这种类型的电影，它必然就会走向越来越小众啊。这个也是很正常的一个现实。那我就说，那这个类型的电影它在什么时候上呢？反而它不去青睐清明档期。你看看这是不是一个有点像悖论式的东西啊？这个几年前吧，我也跟随一个小团队，当时想要策划一个 恐怖电影 啊，恐怖电影啊，我发现我的这个想象力也真是不行，善良限制了我的想象力啊。当时我们那恐怖电影当时一策划，好家伙，满屋子开会都开不下去了，至少大家吃饭吃不下去了啊。所以你说这个恐怖电影它真的是啊，就是不仅仅这个看恐怖电影的是好像是比较特别的一群人哈，拍恐怖电影的也不是谁都能拍的啊，这个题材不好驾驭啊。当时我们开会开着说，干脆我们还是拍喜剧吧，是吧？哎，还是转型比较好啊。 哎呀，这个反正恐怖电影这个事情，刚才提到它可能会遇到的一个档期，就是我们看了这么多档期啊，清明档好像是很多人觉得哎稍微合适点，但是呢不一定是这样，所以我们看到这部电影它也是改了档期，不是在清明时节跟咱们见面了。 对， 那么其实离开我们说到的这个恐怖电影啊，刚才说了这么恐怖的事儿了，咱们在今天上半时段的最后呢，回过头来看一看他改档之后，在这个档期当中，在今年的这个2018清明档期当中啊，我们没有发现有就是类似于这样题材的作品。那么相反，他出现了一系列的 就是跟生活离得特别近的电影作品。 嗯， 刚才说过的这个《头号玩家》和《通勤教》都不算啊，有一部来自印度的电影，据说那个什么还在是吧？那个猴神他还在线的， 还在 电影院呢，还没下呢。 对， 另外一部印度电影又要来了。 嗯， 上次跟大家说过一句，他应该是一个关于买学区房的事儿的那个电影是吧？是这么回事吧？ 对啊， 他的名字叫《起跑线》。 起跑线啊， 这个起跑线很有意思啊，就是咱们的邻国把这件事情拍的，特别特别的让咱们有这个共同的感受。 嗯， 哎，教育问题、孩子问题、上学的问题啊、买房子的问题， 嗯， 在这里面都出现了。我们来听一听《起跑线》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品。 She is everything a parent could want, bright, industrious, but most importantly to us, honest and humble. We are very blessed to have Bia as our daughter. 什么事儿什么事儿什么事儿什么事儿什么事儿什么事儿什么事儿什么事儿什么事儿什么 知道你们跟我一样一头雾水，听是听不明白的。大概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一家人啊，本来是一个所谓叫他们的中产吧， 嗯， 不是比较有钱啊，但是呢，为了这孩子上学的问题呢，不得不就是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反转。这个家里边有钱，他还得装着没钱， 嗯 啊，为了有一个可能是这个学校的名额，要上这个学校啊，然后这个孩子必须得进这个学校。本来是要讲英语的啊，好像讲英语就怎么着似的， 嗯， 但是后来不得已，哎，化妆成这个贫穷的样子， 嗯， 然后要取得一个学区房的资格。 哎， 这个电影的名字叫《起跑线》，起得非常好。 嗯， 咱们在多少年前就说这个孩子不能输在这个电影上是吧？ 这嗨，是啊，其实这个里边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啊，这个演员啊，也特别有趣。 这演员不得了 啊，伊尔范·车涵啊， 听的名字不熟，啊，一看那脸熟。 哎呦，就是原来是他呀，《少年派》《奇幻漂流》。 对， 他是在很多我们诸多非常熟悉的欧美电影当中啊， 嗯， 这个非常有存在感的一位演员啊， 嗯， 比如说《贫民窟》《百万富翁》啊， 对对 吧？ 对， 啊，《超凡蜘蛛侠》呀，全有他。 前一段时间可能身体还不太好， 嗯， 还发过微博。 哎，这一次在这个电影当中，终于是回归他的母语了， 嗯， 是吧？ 你觉得这个电影跟《清明档期》他就没太大关系了？ 没任何关系， 真的就是因为机缘巧合在这个时间出现。那么《起跑线》这部电影呢？里面很好的就是他保留了很多就是所谓的孩子，那个孩子嘛，他并不知道什么就是起跑线上啊，输啊赢啊，其实快乐对他们来说，或者说更多的兴趣爱好对他们来说是最重要的。 嗯， 这个电影里面有这么一段，他的名字我没有查到，但是呢这段的这个大概意思就是说，一堆破铜烂铁他也能演奏出好曲目来。 嗯， 在一个学校的演出的一个场合里面，他们用扫帚，这个桶，塑料桶 啊， 还有这个自行车轱辘， 嗯， 然后配合着孩子的演唱，就一台精彩的大戏。 嗯， 你看这个邻国做这个事情做的还是挺极致的。 哎，这个也特别的能够直抵人心， 嗯， 啊，让人产生莫名的一种啊， 嗯， 悲喜交加的感觉。 来看看大家能不能听出来那个车服啊，那个自行车轱辘发出的声音是什么样的 啊？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在下半时段，今天四点有戏，跟您还是继续聊聊清明档期。 嗯， 一会儿见。 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路况需谨慎。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元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增密，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10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eco。 二郎神向天玄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面向全球展开，来稿请记北京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的每一声咳嗽都牵动着妈妈的心。 北京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止咳化痰清肺， 宝宝安静，妈妈安心。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去上发。放心，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北京鲜花港与金乡文化节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段的路况信息。现在呢，机场高速三元桥到五元桥的出京方向，温玉桥到北高的进京方向车行缓慢。以上信息由北京交通广播提供，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于大水的工资要装满装。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扩大太极， 快乐出击。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今天北京文艺广播四点有戏的下半时段。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大家。 眼看着清明假期就要到了啊，在这个只有三天上班的这么一个周一啊，咱们跟大家就聊聊这个清明档期。 嗯 啊，刚才说这个清明档期呢，里面好像过去通常我们意义上所说的那个恐怖类型少了很多， 对， 几乎是看不见踪影了。 嗯，唯一的一部这个题材类似的，结果呢还调整档期了。 对， 所以说这个有人说这档期有点假啊，这档期就是个假期啊， 假期， 所以就是愣把它归成了一个档期啊。 嗯， 其实这个很多的业内人士呢也表达了说，现在其实档期的概念没有那么的重要。你比如说中国电影家协会秘书长姚曙光先生，前两天我就看到他在电影频道的官方网站就发表文章说，只要好电影什么时候都是好档期，好档期啊。当然了，他有非常专业的和系统的这个论述，以此为标题呢也是一个强有力的呼声。 嗯， 确实我们看到，如果你的电影的品质达到了一定的高度的话，即便你可能刚刚这个出现的时候哈，处于一个竞争的劣势啊，比如说你的排片啊，这个不如你的竞争对手，那《红海行动》就是个例子嘛，对吧？ 对， 哎， 但是凭借着你的品质和口碑，你可以很长远的、很长久的啊，在这个院线上持续上映。那么你说这跟档期有什么关系呢？确实也没有太大的关系啊。 嗯嗯嗯、 但是我们说，对于观众的欣赏习惯来说，某些时间、某些时刻，特别是不是那种就是特别这个电影发烧友啊这样的观众来说，就是最普遍的。普通的这个观众来讲，他们在什么时候选择看什么电影，似乎还真有一些心理预期、 嗯、 啊。 嗯， 我们就说这个清明这个时段，这个清明一般就是如果他不上河图的话，清明上河图，不上河图、 嗯， 也不去这个祭扫上坟、 嗯、 啊，那他成就上影院是吧、 嗯嗯？ 哎，到影院你说他看什么呢？其实这个档期往往比较尴尬。我们看到啊，今年其实还有点拥挤，就是他把这个头号玩家和通勤营救也放到这里边来，就是 巧合吗？ 巧合。实际上、历年来讲，清明档期当中的电影都不是什么特别有分量的。 嗯嗯。 然后呢，他这个档期实际上就是一个上下够不着的，就刚刚经历了这个贺岁档啊，后边马上就是五一档。 后边这个档期啊，今年还非常特殊 啊。 昨天看到一个最新消息， 嗯， 当然这个呢应该是我们说幕后的消息当中可能能读出一些意味来，因为你知道《复仇者联盟三》啊，本来定档在中国内地。是应该到五月份去了， 嗯， 因为四月份是北美上，然后呢，我就在想，我说为什么不同步？昨天得到一个这样的答案，是说啊，这个迪士尼，他交这个成片啊， 嗯， 交的稍微晚一些， 嗯， 你知道这为什么会交的晚，会造成中国和北美那边的不同步吗？ 嗯， 昨天才发现说啊，交到这个成片如果交上来的话，在北美是直接上了，因为英语电影， 嗯， 那么交到咱们内地来。咱们有一个这个审片的过程， 嗯， 包括还有一个配音译制的过程， 嗯， 那么这个过程如果没有完成的话，这个档期是要往后延的， 延了。 但是， 嗯， 昨天，啊，这个利好消息来了， 嗯、 说迪士尼啊提前交片了， 这一交为了保证档期啊， 这个现在我觉得像这样的电影啊，这个档期还是很重要的、 嗯， 就是它能够遇上这叫做全球同步的话，或者说至少中国这个大的电影市场和北美同步， 嗯、 那中国电影市场就有一个很大的保证， 嗯。确实 好多人都害怕嘛，说你那边都上了半个月了、 嗯、 这边才上，那有些人是不是啊、 嗯、 买了机票看了不一定啊。 而且就是说我觉得重要的一点是、 嗯、 如果你的两边不太同步的话，因为他的投资非常大，他这种娱乐性的电影他特别看重票房， 对， 那他票房有什么决定呢？很有可能是凭借就是要同步的口碑， 对， 如果你在北美 很担心， 对， 万一那边舍了这边知道 他肯定知道啊，对不对？如果你同步上映，你比如说口碑有差异没关系啊，这是没关系，你不能说因为还没到来没上映你就受到这个前边的这个影评的影响啊、 嗯、 这个确实是不太值当的。 对 啊、 回过头来说到今年的这个清明档期，真的是很多的电影拥挤在一起。刚才说了，除了那个头号电影啊，像头号玩家、通勤营救可能都算不上是在一线的系列当中了。 嗯， 那么在这些系列当中其实还有很多咱们可能会忽视掉的电影。 嗯， 你比如说我提到一部，它名字叫我说的都是真的啊。刚才赵亮一说我就想回答一句，我说我知道他说的都是真的，这就是一部电影的名字，而且这个电影的导演还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原来的主持人， 嗯、 啊、 现在也当主持人， 也当、啊、 也当嘉宾还当评委、 哎、啊，那个忙得过来嘛， 啊当了个导演，就是刘仪伟、 啊、刘仪伟这个从厨房走出来之后非常厉害啊， 哎对，最早这个还做了一些就是谈话类的啊，他是属于这个有点冷幽默的那个意思啊、 嗯嗯、他导演的这部电影的名字就叫做我说的都是真的。 杀一个便是杀，杀两个便是杀。 为什么杀你？ 我把谁给杀了？ 但是 你是要灭门啊。 他应该听出来那个主演的声音了吧？ 嗯， 非常熟悉的小沈阳。 猪八戒，小沈阳， 小沈阳，小沈阳的声音。 嗯， 这小沈阳是当中的，应该是当仁不让啊。 嗯， 男主角。 你听那预告片还挺适合清明档期的呢。 你刚才一听就是杀呀杀。 对呀啊，这是 其实这是个喜剧片，是吧？ 对， 嗯嗯。 按道理，我看到这个预告片的时候，它这个整个的结构啊，还包括它的节奏，都有一点那个像过去我们说到这个《疯狂石头》啊，等等、这种意思。 嗯。 但是呢，又好像喜剧元素又多了一点， 多了一些。 嗯，因为有小沈阳，你就不得不笑。 嗯，是啊，有意思啊。 这部电影是定档在3月30号，也是跟咱们。这个像通勤营救啊，像这个头号玩家一块来的，就是前天就上了。 嗯， 大家不知道去看了没有，口碑到底如何？因为我跟张亮说，我说真的在这20多部电影一起啊挤在这个档期里面的时候，你对很多电影你其实是不闻不问的。 对， 甚至你有可能你预估一下你就觉得没什么戏。 嗯，那么这个说到这个清明档期，其实特别想跟大伙聊聊，在你们心中有没有被你们封为神作的啊惊悚片 啊、哦、还是回到这个清明档期应该的、啊、他觉得就是应该有一个惊悚 片啊对、嗯、这个我知道很多朋友特别喜欢看 嗯 泰国的、嗯、啊这个惊悚片 对啊 对, 啊对 吧 对 日本的 嗯 还有这个韩国的 嗯 咱们国内也有一些非常优秀的代表 嗯 我先首先力荐一部吧好不好 你说一部 鬼丝啊这个是 鬼是诡异的鬼吧 诡异的鬼 丝、 啊、 是丝丝入扣的丝 对这个英文名 silk 啊、 嗯、 就是丝绸嘛这一根丝线这个是 这 是 日本作品吗 这是中国导演编剧苏兆斌来指导的啊 哦 张震来主演的啊 哦、好像有一次还提到过他、啊、 哎、嗯、这个电影非常的好看啊、 嗯、 他呢实际上 啥时候的电影 这个时间很长了我这可这是2006年出品的啊 十多年前 我看到他的时候应该是2010年左右吧 前些年、嗯、 哎看到这个电影的时候表面上你看这是一个鬼片 嗯 啊然后呢你会发现哦它是一个科幻它、 嗯、 用科学来解释了当中一些、 谜题 这个 大家不能理解的 哎离异的就比较这个让人害怕的现象 啊 再接下来一层故事讲了一个爱的故事、 嗯、 啊、 嗯、 这个鬼丝实际上就是慈母手中线就是、 哦 那个母亲去世了嘛、 嗯、 他手上的那根线 丝、 啊、 是这个意思、 啊、哎我猜的啊、 嗯、 这是我猜的他是讲了一个亲情的故事爱的故事、 嗯、 非常棒、 嗯、 啊那么苏兆斌这个导演呢也是非常优秀的他也是一位非常棒 的 编剧他还有一部编剧作品就是被很多人认为是这个唐人街探案二啊汲取他营养的啊那一部、 哦、 啊双瞳啊 双瞳、 嗯、这就是苏兆斌的编剧 双瞳更有名啊 对啊、 嗯、 这个也是在恐怖片或者叫惊悚片界大名鼎鼎的人物啊、 嗯、 推荐大家来这个现在付费下载收看都能看到这部电影 嗯, 嗯 非常非常棒、 嗯、 啊还有一些这个比较精彩的这个恐怖片像我说的这个恐怖片的受众啊它其实比较小然后我其实怎么说呢我自己不会主动去看一些惊悚片 嗯 但是就是说比如说口碑特别好或者说对什么 女方特别害怕的时候邀请你一块看这你是乐于帮忙的 对就是我也怕这我也看害怕了啊这显得特没面子哈、 啊、 我找了一些材料跟大家分享一下 啊 就是 什么 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 嗯 还是爱看恐怖片的 嗯 而且 又怕又爱 又而且以女生居多 嗯 啊就是一定要是尖叫着看完 就是找男朋友的一个手段 还真就不是、 哦、 啊他这个恐怖片的心理啊我看这材料是这么分析的最早说是恐怖片的鼻祖好像是波兰斯基啊这个在1965年拍了一部叫冷血惊魂、 哦嗯、 啊、 嗯、 当时被很多人认为是看过的最恐怖的电影、 嗯、 啊有一些人避之不及有一些人特别享受然后呢还一起讨论这个当中的情节 嗯 那么到今天说恐怖血腥惊悚这些重口味的程度其实早就超过那个冷血惊魂了 嗯 比如说电锯惊魂对吧、 嗯、 这就非常的恐怖了但是很多人都能够从这种负面的情绪当中获得快乐你说这是为什么 嗯 我们来听听不同学者的答案啊哲学家说快乐源于学习这个问题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 嗯 他提出的问题是为何我们享受生活中一些丑陋的东西、 嗯、 比如说为何我们会享受悲剧 你看是不是可以这个借鉴一下啊？ 他就不是说丑陋，他就是说难受的。 对对对， 难受。 从认知的角度，我们可以获知事物的意义，所以我们愿意去看恐怖片。但是似乎不太能够解释哈。 反正有点牵强。 哎，心理学家说，快乐在于不作为。美国的一位心理学家说了啊，这个认知获得的好处不足以抵消你看恐怖片那个负面情绪啊。他是从进化论的角度给出了答案，说当我们开车经过高速公路上一种恐怖的车祸现场的时候，我们不禁伸长脖子看一下。 对，有的人还停车嘛， 是吧？为什么？恐惧与恶心是遇到危险的信号。进化让我们注意到这些危险， 就是必须要注意到， 对， 防止自己， 对，从而增加生存的机会。哎，说这些，但是也有人说了，你这些在现实当中才有意义吗？ 对， 你为什么要看恐怖片？你故意去干那些呢？哎，我认为有一个这个给出的答案还是可以参考的啊。这是一位心理学家，他说，虚构的恐怖可以产生快乐，说观众不用对情绪刺激， 这个我也看到过， 行动， 这不但是恐怖片吗？就是说很多的刺激性的场面。 哎呀，说白了就是。就是那个，我们愿意看别人遭罪啊。 对，是有这个说法。 说这叫这个不是说这个， 而且它又是作品，你没有这种负罪感。 哎、对、这个叫什么？这叫偷懒。这偷懒是让人愉悦的。这个可以节省很多心理能量。 天哪！ 最后来说一观点。社会学家说啊，说快乐要确保安全。啊，就是说恐怖片产生快乐的关键在于审美的距离，就是观众与故事中的角色感同身受，同时意识到自己是安全的。所以就是基本上就是啊， 所以你看到最后《午夜凶铃》就造成了一个让你不安全感 啊，他出来了。 它有这样的东西、 啊，太吓人了。 刚才说了这些恐怖的这个因素啊，就讲人为什么爱恐怖片。你也提到了当年这个像波兰斯基的作品，像日本的恐怖系列和这个泰国的恐怖系列。那还有一个，在最近一段时间，其实是被大家津津乐道的恐怖电影运用的桥段。我们先来听一个早年间的预告片。哎，各位，如果您知道它是什么，第一时间发送一答案。 好，清明档期啊， 这个片子可是被誉为是神作啊。我们来听一听这样的声音，你是否熟悉？ Thoris says they're going to take care of the Overlook Forest this winter. I'm outlining a new writing project. 我再次说明一下，这个是考验这个大家，看恐怖片的这个经验， 看你 经验值， 看你是不是资深啊？ 你如果真的是一个资深的恐怖片的影迷，这个声音对你来说应该是刺激性很大的。刚才小孩一直是念的那个单词，就是两个单词啊，叫 red drum， red drum 到底是什么？ It's typical of you to create a problem like this when I really end my work. Slow tonight, isn't it? 来，我们得揭晓一下答案了啊！这个刚才听到的这一段，应该我用这个音乐来给它做一个铺垫，大家应能想起来了吧？这就是赵亮在周五提前了我们两天看的啊，《头号玩家》 哎，《 头号玩家》里面有一个致敬的桥段，当然致敬的东西非常多了，那么多的电影，那么多的游戏，其中有一段浓墨重彩啊， 很重要 啊，那段时间挺长 啊， 挺吓人 是吧？啊，就是这《 闪灵》啊，《这个《闪灵》当年80年代初的作品，这个很厉害。刚才我应该有朋友回答出来了哈， 看看啊，哎，不对，答错了， 有人答《死神来了》，《死神来了》可是跟这个比就不是一级别的了， 对，但是《死神来了》营造了一种另类的恐怖啊， 就是叫终极宿命是吧？ 对对对， 但是这个《闪灵》在《头号玩家》当中有一段，其实致敬的正是当中最恐怖的，就所谓那个浴缸和舞厅的那个桥段， 对对对对对，非常不错啊。